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91集，妖王的功夫。展昭和白玉堂都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为了不暴露刚才他们跟踪的时候让妖妖飞到了最高处，没想到这都有影响。那其他路过的鸟类，两人想到这里就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好几个黑点。众人赶忙往墙边一闪，随即就见地上噼里啪啦摔下来了好几只鸟，鸟都晕了，趴在地上翻着白眼，天尊直摇头： 哎呀，无妄之灾。 看来红衣没骗我呀，当年的魔王闪是真的。 我也听说过，当年朝廷派兵清剿过一次魔宫，魔宫被几万兵马团团围住，鹰侯突然出来用了一次魔王闪，那些兵马瞬间变成了鬼，朝廷最后无奈只好退兵，并且答应以后不再骚扰魔宫，鹰侯才将那些兵马变回了人。不过那天所有到过魔宫的人都不知道魔宫所在的位置了，方圆几里的人也不记得那一天发生过的事。 那是魔宫形成初期时候发生的事情，红衣跟我说过，我还以为是夸张呢。 天尊抱着胳膊在一旁撇嘴： 你们真当大家叫他魔头是因为他长得凶啊？ 我外公才不凶，可帅了。 哎，也就一般，看跟谁比。 人家跟你比也就画风不同而已，可不比你差。 天尊眯着眼睛看两个小的，一脸不满。 魔王闪是什么原理啊？ 白玉堂有些好奇，一瞬间为什么能释放出那么强大的内力，之前看展昭他娘那招四面楚歌，就觉得金家人对内力的控制程度实在是可怕。阴侯的功夫有很大一部分都极具摧毁性，都是用瞬间释放强大的内力，可是之前看到的所有强大招式都无法跟这种瞬阵一样的内力比较，强大到让人不解的程度。天尊看了看困惑的白玉堂和展昭，开口： 这招原本有另一个名字。 什么？ 妖王闪。 妖王的功夫？ 妖王呢教了我们不少功夫，不过有两招比较特别，我们只能学会其中的一招，另一招啊怎么都学不会。阴侯老鬼学会的那招就是魔王闪，这招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会。 那你会的那招呢？ 天尊看了看两人，微微一笑，眨眨眼： 嘿，我会那招，阴侯老鬼也没学会。 说完天尊对两人一指外边： 去看一眼吧，人中了魔王闪之后是什么样子。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一起走了出去，拐过山时就见前方阴侯站在那里，他眼前是那几个黑衣人和大个子。展昭和白玉堂在看到那些人的瞬间明白了传说中阴侯将人变成鬼是怎么个意思。就见此时那几人呆站着，面部表情和身形僵硬，一双眼睛变成了红色，也是带着幽光的那种，真的是鬼一样。 把东西搬上那边的船。 阴侯对那几个大个子一指，几个大个子乖乖搬着东西往远处展昭他们停靠在浅滩处的船走过去。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被控制了，而另外两个黑衣人则是在阴侯的指挥下带着展昭和白玉堂返航。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妖妖上了船，一路就开始往远海行驶。此时的情况万分诡异，那两个黑衣人双眼已经褪色，但依然听话，只是无意识地掌舵行船往大洋深处行驶而去。 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啊？我也不清楚，不过外公都没跟来，大概没什么问题吧。 真的能去做内应也没准， 外公都不教我，不过这功夫也是吓人了点。 妖王传下来的功夫 他俩估计都不准备往下传了吧。你至少还知道魔王山，我都不知道我师父学会了些什么。 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伸手摸摸他背脊以示安慰。行船不到半个时辰，绕过了几座礁岛，眼前忽然出现了大片的亮光。展昭和白玉堂往远处望去，就见在一座岛屿的后边十分隐蔽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水寨，里面停着大批的战船。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激动，找到了。此时远处的水寨瞭望台看到了自家的船返航，立刻亮起照明的灯火。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此时不便打草惊蛇，于是两人上了夭夭的背。夭夭展开翅膀，从船尾划出，贴着水面飞向了远方。展昭和白玉堂都回头，就见那艘船朝着水寨快速行驶而去。 这样不会露馅吗？少了几个人，而且武器也没拿回去。 我倒是不担心那个。 那你担心什么？ 白玉堂指了指贴着水面飞得极快的夭夭，以及下方波涛汹涌的海面和四周看不到边际的黑暗。 夭夭认不认识回去的路啊？ 白玉堂话刚说完，夭夭忽然一抖翅膀朝上飞去。很快飞到了半空中，远处楚州府的水寨清晰地映入了两人眼帘，而恶虎岛附近殷侯他们所在的船也看见了。两人松了口气，回头却看不到刚才的那个水寨。 那几座岛有点蹊跷。 展昭说着眯眼凑过来看白玉堂。 岛的布局你记住了没？ 都记住了。 那任务完成了，其他的交给赵普吧。 白玉堂抱着胳膊皱着眉点了点头，似乎有点心事儿。 怎么了？你没记清楚啊？ 不是，我比较在意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你不好奇吗？你外公学会了魔王闪，我师父究竟学会了什么？ 展昭看着白玉堂的侧脸，脑子里也开始想别的。 别的事儿啊。 白玉堂察觉到展昭有心事儿，就看他。展昭盯着白玉堂走神，的确有一件事儿他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介意，而且完全没头绪。不是天尊学会了什么他外公学不会的，而是他之前反复做的那个白玉堂戴着鬼面具的梦。展昭盯着白玉堂发呆，如果就剩下最后一战，而且现在看来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他们这方有利，那个不吉祥的梦又怎么解释呢？殷侯他们的船靠岸的时候，赵普正在船坞附近，肩膀上扛着小四子。小四子本来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不过军营里今晚大家都在忙，造船的动静也比较大，于是他就有些睡不着了。公孙刚躺了一会儿，就觉得睡不踏实，怀里的小四子跟摊煎饼似的滚来滚去都不带停的，最后索性抱出去塞给赵普了。公孙自个儿也没什么睡意，就跑去看八子的身体情况。于是监工的赵普扛着小四子满军营转，最近跟着邹良帮忙打杂的小梁子摸着下巴感叹， 果然师父是最有魅力的呀，你看姐儿都跟他那么亲。 邹良和龙桥广无奈地看着萧良，总觉得他憧憬赵普的方向有些偏。 哎，这刑天昊的雏形都出来了。 龙桥广戳了戳邹良的肩膀，邹良点头，陷空岛的造船队不是盖的，尤其是韩章加上黄月玲两人，简直能称之为船王，只短短半夜时间，刑天昊的船型都出来了。 不过，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呀？ 我也有这种感觉。 可能是旧船翻新的缘故吧，是不是木材太新了？ 正聊着，展昭他们的船已经靠岸了，众人下船，展昭就招呼人来搬东西。小四子一回头就看到展昭正对他们招手，于是又拍了拍赵普的脑袋。 九九，猫猫他们回来了。 赵普回头就见展昭正叫人搬东西，于是嘴角挑起， 哼，看来押宝押对了。 小四子摸着下巴歪着头看着。展昭望着赵普和小四子两人，特别是赵普一脸奸计得逞的坏笑，莫名就想到了狼狈为奸四个字。跟着展昭他们下船的还有那四个呆头呆脑的大个子，赵普走过来就见那几个大个子正往下搬东西。赵普将小四子塞给了听到动静跑出来的公孙，就叫龙桥广带人来帮忙搬。龙桥广跑到近前一看，默默地瞄了赵普一眼，果然是算不过赵普，谁都没想到刑天昊自身配备的武器还在岛上这件事儿。听到消息的武素等人也来了，看到那四个大个子有些不解，这四人都跟木头人似的，殷侯让他们干嘛就干嘛，公孙也十分纳闷。 这什么情况？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